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征婚交友的内容。另外呢，这也是我们在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征婚节目了。 哎，周六，下个周六咱们就已经进入到春节的假期里了啊。那个时候呢，这该有伴的也都有伴了啊，该回家见父母的也都回去见了。咱们现蒸也来不及了，到那天咱们该歇歇一天 啊。是什么？不蒸馒头争口气啊！ 对对对， 过了春节咱们得加把劲儿，是吧？ 是。 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平台呢，在这里呢，提前祝各位朋友们春节快乐吧。 哎， 特别是关注我们周六征婚节目的朋友们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有好的运气。什么样的好运气呢？ 早点找着伴儿呗。还想要什么好运气啊？ 也是哈，这最实在了哈。 对、啊、 行，早日找到您心中的另一半。好，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请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征婚信息。那我发现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啊，有些朋友呢还是忘了写两个字。 哦， 征婚 对, 对，这样呢很容易呢就是在我们搜索的时候搜索不到，所以请您在编辑征婚信息的时候呢，最好呢在整个的信息前面呢写上征婚两个字儿，有这两个字样呢，我们一搜索的时候呢就能把您找到了。 对， 好，再次重复一下啊，请大家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喂，你在哪儿啊？ 哎，谁不见了？ 我们家狗啊。 哦， 喂，你在哪儿啊？ 这又是什么丢了？ 没有啊。 那你找什么呀？ 找对象啊。 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这些朋友。 嗯， 还是从我们的女士开始吧。 本周男女比例怎么样啊？整理的时候 还可以吧？ 还可以。 嗯， 好，先看第一条啊，北京女孩，1989年9月出生，身高1.63米，白皙漂亮，气质佳，懂事孝顺，爱好广泛，酷爱艺术建筑。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建筑系，现就职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建筑师。家呢住在三环内，父亲呢是一位军官，母亲在某大学上班。想寻觅一位阳光帅气、体型不胖、有上进心、三观相近、有担当、身高在1.75米以上、硕士或以上学历、出生于干部家庭、有诚意的男子啊，最好呢也有海外的留学经历。希望对方的年龄呢比自己大4岁之内，也就是85年以后出生的北京男孩。有意者呢可以先和母亲电话或者是微信联系一下，1501125-0658，1501125-0658。 嗯，这么看来呢，这姑娘应该是在部队大院里面长大的。 长大的，对。 嗯，而且这个，而且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过。 而且她学建筑，你知道，我觉得在爱丁堡这个地方上大学，挺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的。苏格兰的那些建筑啊，就是今天我们去看这些，尽管它还是有它自己固有的这个国家的民族的这些特征啊，但是那些建筑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多种多样的那些风貌，特别是那种英式的那种我们说古堡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些他的所见所闻，大学里的亲身经历，如果都能够在他今天做建筑设计的时候做出来，一方面可能会给我们身边的建筑增添很多的异域风情，另一方面我觉得也能够让我们足不出户啊，不出国门就有机会领略到多种形式的这个建筑之美。 嗯，你想的比较远啊。 嗯，真是。 不过我觉得吧，就是他即便是没有在英国上过学啊， 啊， 就即便是在那儿待一段时间的人 啊， 那么受那种浓厚的英伦风格影响，那种气息熏陶的人 啊， 我觉得感觉也是不太一样的。 我累计在英国也待了横有一个月呢，我这不是还是一口京片子吗？ 啊，你属于例外。 好吧，好吧。 好吧，这个希望这位女孩啊能够在今年找到心仪的伴侣。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这是一名护士啊。 嗯， 女儿1992年出生，身高1.68米，体重57公斤，学历是大专。女儿性格活泼开朗，长相清秀，职业是一名护士，但是周末呢是有双休的。女儿的爱好是健身和烘焙。对对方的要求，未婚，北京城6区人，诚实开朗，诚实有上进心，接受的年龄段呢在26到31岁之间，身高要求在1.76米以上，有2居室的独立住房，朝九晚六的工作。请符合要求的男士呢和他们联系，电话是13522300791，13522300791。 其实是不是正常作息就可以？ 嗯， 一定朝九晚六，你说那人朝九晚五的就被淘汰了，我觉得也不合适。 对，主要是他呢虽然身为护士啊，但是周末还是有双休的。 对， 嗯所以也是希望对方能够有一个相对来说吧，我们认为职场上比较 规律的 哎 作息， 准时准点的工作。但是现在真的就是这个年龄段在职场打拼的男士女士们哈，真的能够做到准时准点的多吗？ 单位就算说啊，我们也执行的是40小时工作制， 嗯， 但真到那会儿，有的时候都不用说领导说什么意志违反劳动法，非让你加班都不用，你活没干完，你自己那第二天可能这东西就得交，那怎么办呀？自己主动就加班，连加班费都不拿，这也是常态。 尤其是一些像私企啊，或者说外企啊，合资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那种啊，难免这个加班，加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也是要看这个企业本身的企业文化啊，老板是什么想法。其实有的外企是不鼓励员工加班的，他会认为这个我给你布置8小时的工作，如果你不能在8小时之内完成，那是你不能胜任这个岗位的一个表现。所以那些地方你知道，但是有时候工作压力又大，员工都是偷偷加班，根本也不敢跟自己的主管说， 嗯， 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他们加班并不见得说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完， 嗯， 他就是想加班，想多学一些， 哦，对， 多了解一些，是吧？ 嗯，也有的就是不想陪女朋友， 找个借口是吗？这个借口不好啊，不可取啊。你是这样吗？ 我可不是，我这巴不得赶紧下班回家呢。 好。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啊。 嗯， 这位家长的联系方式呢是13522300791，13522300791。 下边也是家长，应该是妈妈啊，来给自己的女儿征婚的。女儿呢是91年生人，北京户籍，但是呢人是黑龙江人啊，身高1.68米，学历呢是北京211大学啊保送的硕士毕业，在海淀区的一所重点中学里担任教师工作，有事业编制，是中共党员。女儿的性格呀，可爱、大方、善良，有孝心，有亲和力，有感染力，浑身呀充满着正能量，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艺术特长，哎，是一个才女。这个明显能感觉到，就是自己的母亲看自己的女儿啊，就是这种什么都好的这种劲头啊。 自己的妈看孩子怎么着都好、啊。 就是嗯，女儿的爱好呢，读书、美术、书法、设计、手工制作、音乐。女儿特别的喜欢小动物，爱旅游，喜欢做一些瑜伽运动，还喜欢在家里啊做点美食。家庭情况呢，我们是一个三口之家，父亲在国企里工作，还没有退休，母亲是会计，现在已经退休了。女儿的择偶标准，希望找到一位优秀的男孩，身高呢在1.76米以上，年龄啊合适就可以，那也就是在91年前后都行啊，没有具体的要求限制，重点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希望两个人见面以后呢能有眼缘啊，这个男孩呢希望他能够有家庭的责任感，有能力，有担当，有品位的一位未婚阳光健康的男士，在北京啊最好有房。有意者可以联系母亲的微信15084575792，15084575792。 反正这么听着啊，这姑娘的爱好确实挺多的哈、 嗯、 哎，刚才上面那位姑娘也是，你看她喜欢健身同时又喜欢烘焙、嗯、感觉好像有点矛盾。 没有、 哎、这位姑娘也是喜欢瑜伽又喜欢做美食， 健身完了消耗大呀，你必须得自己弄点东西吃，点吧点吧。 但是烘焙我们都知道啊，大多数都是什么蛋糕啊饼干呀、啊、 所以人家要自己做，奶可以选用低脂奶，糖可以用这种就是添加的这种咱们说甜味剂，不去使用这些蔗糖，然后来保证自己总体摄入的热量处在一个比较低的范围。我猜 不是你猜，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 应该就是这样，是吧？ 嗯，对 对 一定得自己会做饭才能够控制自己的摄入量。 包括下面这位姑娘，刚刚我们说过的嘛，她喜欢做瑜伽， 嗯， 其实就是真正对于瑜伽有追求的人，她对于那个饮食要求也是非常高非常严格的啊。她也喜欢做美食， 有一些专门做那个素食沙拉的那些就特别的受这些爱健身做瑜伽的姑娘们追捧、 嗯、 我就看的东西，哎呦我的天，太素了，这你们怎么吃得下去？ 哎，人家就能吃得下去、啊、 是 好吧，健康最重要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男，91年出生，未婚，北京人，身高1.7米，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本人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希望找一位身高在1.6米以上，年龄在23到28岁之间，身体健康，未婚的，工作稳定的，能够聊得来的女士。如果合适的话呢，最好能够在1-2年内结婚的。电话是微信号码13466725967，13466725967。 下边这位男生，本科学历，婚姻状况是未婚，1983年出生，身高1.72米，在北京某企业从事管理工作，阳光向上，孝顺顾家，工作积极、善良、有诚意。想寻觅一位情投意合的女士为伴。这位男士的户口呢是内蒙的，但是在北京工作啊，希望对方女孩呢哪儿的人都可以啊，地域不限，只要为人简单心肠好就行。留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83916365，83916365。 接下来也是一位男士，他今年是35岁，之前是一名军人啊，现在已经退伍了，本人身高1.75米，现在的体重呢大概是150斤左右。现在的体重有150斤左右啊。 意思是曾经胖过是吧？ 也没准瘦过呢。 曾经瘦过、嗯、 也没准以后呢。这打出负一量来了哈。 嗯, 嗯，好吧。 咱们现在是150啊，等咱们约着见面、 嗯、 你们抓紧啊，你要是拖一个星期再见，那我就不是这分量了。 万一瘦了呢也没准啊。在牡丹园附近啊，他是在北京做邮政快递的。爱好挺多的，我瞧了瞧啊，都是在外面折腾的、 嗯、 喜欢电影，之后呢就是户外 旅行、摄影、骑行，所以身体得棒啊。性格外向而且乐观积极，希望找到一位温柔善良的伴侣，孝顺、知书达理，期待与有缘的你幸福牵手。联系电话是15810345128，15810345128。 其实这个小伙子1.75米，身高150斤，应该挺标准的体重。 对啊，我们说现在是挺标准的。 对，而且人家又是一方面做这个邮政快递工作，还喜欢旅行、摄影、骑行，这个绝对是属于那种就是看上去可能会有些壮实，但绝不是那种胖的。所以咱刚才那些担心都多虑了。 而且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边工作就边健身了，是吧？ 没错没错，对。 你看啊，他是做邮政快递的。邮政快递的其实不就等于是户外骑行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当然不能这么理解了。骑行人家得真的是自己脚蹬啊。邮政快递咱们现在大多数都是用电动车来完成啊。这个骑行的这个过程，哇，那要真有咱们快递小哥都是骑着自行车去送的话，那这个绝对 意境是吧？ 对，身体锻炼的也更充分，因为人家还得背着很重的这些快递的这些包裹呢。 对，不过它也属于户外骑行，就是骑的东西不一样啊，交通工具不一样而已哈。 骑行的朋友喜欢的那些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山路，就是这种高高低低的，其实它对于我们机体的锻炼来讲啊，能够让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就是一会儿可能会是这种加速的心跳加快的，而到这个下坡路段呢，又能有一个调整缓行的这个阶段，这种对身体的锻炼效果是最好的。所以人家骑行作为这个户外运动当中很大量的这么一个项目啊，还是很有自己的学问的。 对，反正人家底子好嘛，人之前当过兵， 对， 是吧？好，我们再来介绍几位女士。接下来这位是一位北京女士，未婚，83年9月出生，家中的独生女，身高1.65米，体重53公斤，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在编，学历是211本科，家住通州区，是3口之家。家庭和睦，没有负担，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有独立的住房，有车。本人性格开朗温柔，内外兼有，爱好看电影、看美剧，喜欢旅游。对于对方的要求，性格开朗积极向上，身高1.7米以上，不要太胖，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通州人或者是通州附近的会优先考虑。母亲的联系方式15011513897，15011513897。哎，他把这个看美剧特别的提出，当成爱好，应该就是不是一般的喜欢，追的那种、啊。 身边追剧 的 朋友，但其实这个啊，咱们之前我也看到过心理学家介绍啊，就是过于的沉迷于这种追剧啊，有时候会让我们失去了很多在现实社会当中啊去进行正常社会交往的这个动力。因为你沉浸在这个长篇的这种美剧当中，特别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美剧，比如说啊比较经典的一些大家能想到的《六人行》，包括现在的《生活大爆炸》，这些片子都是一拍9季10季，也就是说十几年的时间，你在和剧中人，而在你观剧的追剧的过程当中，你和他们一起成长啊。实际上某种程度，每一位观众都把自己幻化进了剧中的那个角色当中，伴随着这些人一起成长，你会觉得这些人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但心理学家就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个担忧疑虑是什么呢？就这样的话会让他们忽视真正我们身边社会交往当中，无论是亲人、同事、朋友之间的这种联系，尤其现在可选的剧又多，有的人同时好着盯，你要知道，因为在国外人家好几家公司都在出剧， 同时追好几部哈， 那真的是空闲时间都用来干这个了， 而且是各种类型的， 对， 爱情的、生活的、心理的、 悬疑 的、悬疑的、 惊悚的，什么都有。哎，这个反正也适可而止啊。 那你说另一半是不是也喜欢？要不然这俩你说这怎么弄？ 不能都喜欢，都喜欢家里没人刷碗。我跟你说， 你特别有切身体会是吗？你们家谁刷碗呀？ 都是我刷呀。 都是纸的是吗？好看美剧没有问题啊，这个适可而止，就是要游离于剧情和生活之间， 对， 不要把自己当成剧中人啊。 对，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征婚信息，北京女士，未婚。老北京人，1987年生，身高1.63米，体重呢是53公斤，专科学历，从事的是护士工作，家庭温馨和睦，性格随和好相处，爱好呢是读书、运动、旅游。希望应征的男士也是老北京人，未婚， 年龄呢在82年到90年之间都可以哦，就他接受比自己大5岁或者小3岁之内都行，身高在1米75以上，专科以上学历，有独立住房，孝顺正直，脾气好，具有良好的品格，积极向上的思想。联系电话13167507960 13167507960。 接下来这位是来自河北的一位姑娘，87年出生的，属兔，身高1米7，学历大专，目前在北京海淀区工作，性格内向，安静，居家，踏实稳重，希望呢找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河北男士为伴，身高是1米76以上，诚实稳重，有责任心，有上进心。电话是18210531440 18210531440。 下边这位女士是北京人，婚姻状况未婚，1990年生，身高1米68，在外企工作，学历呢是大学本科，英语8级，哇、哦、那这专业肯定也是英语相关的专业啊，爱好旅游，看电影，月薪过万，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士，身高呢在1米75以上，年龄在28岁到35岁之间，未婚，本科以上学历，有独立住房，有责任心，真心想成家的男士。这是母亲替女儿征的婚啊，留的电话呢是妈妈的13161340538 13161340538。 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认识了一位教师是吧， 对， 中学教师哈、 嗯、 下面这位女士也是教师啊，看看不是一个人吧岁数不一样哈。这位女士呢今年35岁，身高1米6，未婚，本科学历，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她学的也是教育啊，嗯，聪明能干，属于智慧型的，本人干练漂亮，气质佳，哎，那位也是气质佳独生子女，爱好弹钢琴，喜欢唱歌，游泳，看书，看电影，就是属于那种能动能静的人， 动静两相宜哈。 对、嗯、在二环边呢有独立住房，看看对于对方的要求啊，年龄是32到39岁之间，身高在170以上，北京户口，本科以上学历，不抽烟，真诚想成家，智慧型的男士。 哟，俩人都要有智慧啊。 啊，这个智慧型你怎么理解？ 那是无德呗，中国古代不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吗？ 人家说要智慧型啊。 哦，就是只要聪明，但不见得学历多高。只要这人真聪明就行，是这意思。 但是要求学历了也得本科以上啊。 嗯， 反正我觉得要什么什么型吧，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有各自的标准，是吧？ 嗯， 就是你觉得你挺智慧的， 对。 但我不觉得你智慧。 存在，真的存在这个情况。 对对对。怎么对等呢？这个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标准和要求的、啊。 智慧它也分，咱们说这种大智慧、嗯、小聪明，这些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就像你吧，你从来不觉得我贤惠，其实你要是看到我在家里的时候某些面的时候，你也觉得就是我还挺贤惠的。 贤惠其实也有另一个理解 啊， 就是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如果从这个角度我可以认同你是一个贤惠的人。 对，所以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评价啊，还有就是对方，就别人对你的评价，以及这个社会上的某些传统观念对于这个评价标准全都是不一样的。 对，嗯，所以这些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单说评价自己是智慧型，然后或者选择希望对方也是智慧型，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好去量化界定的一个标准，是吧？ 只有你自己能明白。 对 对, 对， 你自己认为他是智慧型的，他就是可能是你需要的那种智慧、 嗯、 他说他是智慧型的， 对， 未必是你要的那种智慧。 记得那个 看他智慧在哪儿了， 马小晴 啊， 摸着葛优那个脑袋秃头全是智慧就那种感觉。 好吧，希望你能够找到合适的伴侣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好， 估计是不是也是母亲的电话呀，嗯，13439462617 13439462617。大家在留联系方式的时候呢，最好也注明一下啊，是家长的联系方式呢，还是本人的联系方式，还是谁谁谁的联系方式啊、 嗯、对。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待会儿见。 我想你，想你，好想你。 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不爱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不爱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不爱了。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文化惠民逛庙会，欢欢喜喜过大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向首都市民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抢票请关注文化北京微信公众号或使用大麦 APP。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黄志忠。 我是胡建彪。 我是演员主持人吕音。 在这里呢，祝咱们北京电台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一鸣惊人，人财两旺，万万狗年声声响。 2月27日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听奇葩说辩手激情辩论，妙语连珠。2月27日锁定北京电台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多好啊，哎，

本人人品好，没有不良嗜好，希望找一位条件跟自己比较相当的，以结婚为目的的女士为伴。这是母亲的联系方式，18701006030，18701006030。 下面呢也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儿子是北京人，1986年出生，身高1米85，续的本科，在国企工作，中共党员，月薪税后1万元左右，有独立的已经还清房贷的住房，诚实顾家，有责任心，孝顺，爱运动。要求女孩呢也是北京城区人，年龄呢在87年以后出生都可以，身高在1米68左右，学历相当，工作稳定，身材苗条，家庭和睦，最重要的必须有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准备好想走入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本人符合条件呢，请联系家长，如果是家长联系，请务必啊先跟女儿沟通好，要不然呀俩家长聊得再热闹啊，最后都是无用功。联系方式留的这位妈妈自己的电话和微信啊，同号18210716358，18210716358。看来这是之前就已经跟很多家长聊过了， 嗯， 有这样的经历，那边就是咱说这还不能算剃头挑子一头热是吧， 嗯， 就是属于双方父母都聊得够热了， 人两边还不知道呢， 年轻人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好吧，哎，我就是有时在想这个问题啊。你要说女孩子征婚吧， 嗯， 碍于面子呀，有点这个不好意思呀，妈妈爸爸帮着征哈。 嗯、 好多那个大小伙子， 嗯， 30多岁了，你说也是爸妈帮着征， 因为可能对他来讲， 他也不好意思吗？ 不光是不好意思，他自己可能没觉得自己这个年龄该着急。但是爸妈比他着急， 但是问题是爸妈如果着急，孩子一点都不着急的话，特别不对等，这事儿往往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成， 嗯，存在这个问题 是吧， 知道是，对，你自己得先有这个也想去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情感状况的念头，他才能有动力去做这些事情，要不然老是让人家，可能女方人家可能真见面人家也觉得你到底想不想跟我谈呀？ 对，要不然他不配合的话，通常这个事情吧，就是不太容易成功。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嗯、 包括有些影视剧当中也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就是两个人去相亲，啊，都是家长安排好的，或者什么什么姑姑啊、大姨啊、叔啊，反正就是长辈给安排好的。但其实两个年轻人本身根本就不愿意通过相亲这个方式去找男朋友、女朋友，所以呢，就故意的把自己弄的就是 乐乐特， 哎，乐乐特吧，或者是那种特别的就不是自己的样子。而去给对方呈现一个我根本就不怎么样，你咱俩最好别聊，就拜拜，我们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家长给布置的任务，给他们这个面子。 但家长们有时候寄这样一个希望，你知道， 嗯， 就是你自己嘴上说如何如何不配合，我多不想怎么着，你们甭替我操心，甭着急，我自己到时候我会找的，那都是孩子自己说的话。家长存着一个什么念头啊，这姑娘要真好，或者说这小伙子要真好，我给你领来了，你嘴上是那么说，你真见着，我不信你不动心。他有时候家长是这种想法， 所以有的时候就这事儿吧，你得相信缘分， 对， 是吧？ 对，他有时候真不动心，但有时候真的一下子扭脸就跑，哎呦，我今儿脸都没洗，赶紧回。 后悔是吗？ 这也有可能，对吧？ 嗯，所以尽量吧，还是跟孩子们沟通好这个事情，我觉得最好大家都配合，都愿意，这样的成功的指数会高一些。 是，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也是家长为儿子征婚啊， 嗯、 母亲为儿子征婚。这是个四川男孩，90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米65，学历是高中，目前呢在北京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开汽车，工资是5000元。儿子本人踏实勤劳，能吃苦，有责任心，在老家呢是有房有车的。目前父母呢也在北京打工，就一家人都在这儿哈。 嗯， 有个姐姐在老家已经结婚了。希望呢在这儿找一个真心想成家过日子的女孩，对于户籍呢没有什么计较，只是年龄同岁或者小一点都可以啊。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5883501071。 下边这位男士呢也是外地户籍的朋友，他是东北人，今年40岁了，婚姻状况是离异，但是没有小孩，大专学历，身高1米72，体重60公斤，是公司的一名职员。本人没有不良嗜好，喜欢小动物， 要求对方年龄呢在40岁以下，身高在1米55以上，善良有爱心，通情达理就可以。留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WAB737679 WAB737679。 男，北京朝阳区户籍，本人呢是河北涿州人，1981年出生，未婚，身高1米68，体重65公斤，大专学历，目前在昌平的一家配送中心做品控工作。 这他得就负责相当于咱们说白了吧， 质检， 哎，对对对，监管的啊，品质控制， 险后4000家， 就扣除五险一金以后，税也交完了，有净收入，这么 每个月是4000多块钱，是吧？ 对， 在房山呢有固定的公租房，就是住处啊，不担心啊。本人呢是不抽烟，不怎么喝酒，没有不良嗜好。他是有责任心，喜欢看电影，喜欢阅读，喜欢骑车，喜欢跑步。对于要求是这样的啊，北京女士，身心健康，热爱生活，真诚善良，身材匀称，能够踏实过日子的。微信号码是17301199206 17301199206。 再来看几位女士，这位女士是1976年生人，北京人，未婚，身高1米68，从事的呢是物业工作，爱好旅游，听音乐。希望对方男士呢也是北京人，年龄在42岁到50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的有缘男士。联系电话呢是15010675352 15010675352。 接下来这位女士呢是为自己征婚，她是来自咱们北京郊区的一位女士，1980年出生，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儿上小学，家也住在郊区，她是一名教师，兴趣爱好就是读书看报，喜欢运动，喜欢爬山，本人有房有车。对对方的要求，北京户籍，1970年到1980年之间出生的，有房有车在职。微信号码是15910677674 15910677674。咱们今天的老师有三位了哈， 对，三位了。 老师你看，只有在这个快放假的时候 才有时间，哎呦，还真是这个规律， 对、 平时都忙着教育孩子啊。 老师们辛苦了啊， 是， 到了放假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下边要看的这位呢也是老师啊，不过呢人家是某一个职业的老师啊，配音老师。 哎，现在不是都尊称老师吗？ 哦， 咱们这新来的实习生不是也管我们都叫老师吗？ 但是这就容易出一个问题，你知道，就是叫顺嘴了，有时候上节目两个人搭档也这么叫，那一旦上节目，我们的职业要求大家是平等的，只能互相，咱们叫名字也可以，叫同志也可以啊，不能随便叫老师。下边这位女士今年39岁，婚姻状况是离异，但是呢没有小孩，来自内蒙古，在北京工作生活，身高1米6，学历是大专，从事配音老师的工作，性格随和开朗，善良大方，容貌甜美，长相年轻端庄。平时的兴趣爱好呢，看电影、旅游、唱歌、爬山、打羽毛球。要求对方年龄在35岁以上，身高在1米73以上，不要太胖，学历呢大专以上就可以，性格开朗孝顺，感情专一，不吸烟，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的北京户籍男士。这位女士的联系电话呢是13601150687 13601150687。 这位女士呢是1975年出生的，未婚，北京女士，早年呢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是双学士的学历，身高1米58，体重54公斤，兴趣广泛，喜欢运动，爱干净，希望找一位年龄在上下5岁的男士为伴，婚否不限，但是最好呢是没有小孩的，希望对方呢爱干净，有幽默感，爱做饭。希望找一位爱做饭的男士啊。本人的联系方式呢是18618100550 18618100550。其实他的这个要求吧，代表了很多女士心目当中的 好老公的标准。 好老公的标准，你看，爱干净 啊， 是吧？喜欢爱干净的，又幽默感，幽默感其实是男人的好男人的一个标准嘛，是吧？还得爱做饭，爱做饭和会做饭还是不一样的吧？ 最好别把幽默感跟爱做饭搁在一块儿说。他做饭的时候也给你幽默， 糊了。 不是糊的问题，该搁糖你多抓一把盐，那齁着你算谁的，你说。或者故意恶作剧找那个类似的那个食材放在那个饭里头让你吃的时候上当，这种事儿 只有你干的， 这不叫幽默感，那叫恶作剧。这种事儿类似的事情我们家还真不是男士干的，我妈干过。 哦，你妈好有幽默感。 她不是，她是被迫的幽默，她没有分清楚家里的那个咱们这个调味品罐里头啊。我也奇怪我们家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冰片你知道吗？ 嗯， 中药的那个冰片，那东西那个粉末啊，那个状态啊跟碱其实差不多，看上去就是那种手感。他去做这个馒头的时候不是应该搁点碱吗，他抓了一把冰片进去，然后蒸了一大锅，吃起来是那种入口苦涩但是过一会儿回味是凉的那种无穷的口感的那么一锅怪异的东西，被、 哦、 我爸说了一顿。 那你妈这不叫幽默感呀， 不，最后那个饭 有点糊涂。 那天关键是有客人，当这样一锅馒头蒸上来的时候，那个效果的确是挺喜剧的。 好吧，咱们还是不说你妈了啊。 嗯、 好，那我们还是说回这位女士啊，人家的联系方式呢是18618100550，18618100550。 下边呢，这是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姐姐啊，帮自己的妹妹找男朋友。妹妹今年47岁，有一段短暂的婚史，但是没有生育小孩。身高1.62米，是河北人，在北京一家国企里呢做主管，学历是大专，现在呢正在攻读英语专业8级，在高知家庭里长大，形象气质佳，在东三环有2套房，温柔善良。希望对方的男士是62年以后生人，在北京有独立住房，性格好，稳重大度，人品一定要好，不复杂，踏实真诚，有责任感的好男人。联系电话是13141117360，13141117360。 找好男人是吧？ 嗯， 都希望找好男人。 对呀，谁不想啊？ 也没有人会说自己不是好男人。 但其实，我觉得啊， 嗯， 基本的这个是非观，大多数人还是有的。即便你真的如果说咱们说用一些这种心理的引导的方法让每个人给自己真实的做一个评价的话，我相信大多数人其实还是能够正确的对自己有一个评判，就是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男人、 嗯、 或者说常规意义上的一个好男人。 其实可以用一首歌曲来衡量， 嗯，叫什么， 好男人不该让自己， 亲爱的人， 好男人不什么， 我也忘了，我听说过有这么首歌， 嗯，男人什么，亲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就是意思就是好男人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哪怕是他错了。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却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却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啊。本人女，北京人，今年38岁，79年3月份出生，未婚，家住朝阳，身高1.6米，身材不胖也不瘦，学历中专，在一家商场做导购。本人性格直爽开朗，内外兼有，纯洁朴实，希望找一位学历相当、工作稳定、年龄在74年到83年之间出生的男士，身高在1.72米以上，身材匀称。 人品好，有责任心，有担当，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未婚，如果是离异的，没有小孩也可以。希望是一位北京男士，请本人和我联系，微信号码是 ZW102512227， 一定要本人跟我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 ZW102512227。 下边这位女士呢，也是北京人，1978年11月生，未婚，在国企里做财务工作，身高1米6，体重96斤，性格开朗，爱好广泛，旅游、音乐、健身都喜欢。择偶要求，希望对方年龄在37岁到45岁之间，身高1米7以上，身体健康，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子女，工作稳定，最好有独立住房，有责任感，能孝敬父母。联系方式呢，留的是微信号1976145297，1976145297。 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81年出生的北京人，身高1米66，身材苗条，相貌清秀，学历本科，从事金融行业，平时喜欢看电影，喜欢运动健身，音乐，热爱生活。对于对方年龄是36到41岁之间，身高在1米75以上，本科以上的学历，脾气温和，成熟稳重，有担当，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未婚，最好是北京人。有意者呢，请父母之间先联系一下，电话是13520683926，13520683926。 北京人，男，今年65岁，婚姻状况是离异，在国企工作，现在已经退休，身高呢是1米75，体重是65公斤，身体健康，有独立住房，爱好广泛，有一个男孩，现在已经结婚了。我想寻觅一位北京女士，年龄呢在60岁左右，有独立住房，有医保，不要太胖，身体健康，脾气好，条件一般就可以。有意者呢，电话联系18710029693，18710029693。 北京女，离异，今年55岁，身高1米58，目前已经退休了，和女儿一起住。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人，年龄是58到59岁之间，心地善良，能够靠谱。有意思的是呢，这是母女俩同时征婚哈、后面妈妈又给女儿征了一下婚啊。女儿今年27岁了，未婚，身高1米64，学历本科，公司的行政人员。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男士，年龄大3到4岁。 嗯， 您这中间也不打个标点符号，你写个34，吓我一跳哈。 就是， 嗯，大3到4岁，亏我还明白点。身高是1米74以上，首先要求是人品好，正直善良，孝敬老人，有工作，靠谱。如果合适的话呢，在18年内有结婚的打算。说闲聊的啊，咱就不聊了。电话是13520688342。13520688342， 挺好。 所以 要真能实现的话，母女二人都2018年内解决， 牵手成功是吧？ 啊，这双喜临门啊，多好啊！ 但是留的是一个电话号码，所以就是您打过去电话之后得说清楚啊。 您是跟哪个征婚？ 对，您是给妈妈征婚还是找女儿的？ 嗯，对对对， 妈妈自己分清楚了啊。 哎，行， 好。 下边这位女士，1968年生人，西安人，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子女。要求男方身体健康，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都可以，就这么简单，没别的要求 啊。要多简单有多简单，行。 联系方式18310411176，18310411176。 女，62年出生，离异，河北人，身高1米56，原来呢干过个体，身体健康，正直善良，有爱心，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有稳定收入、有独立住房、品行好的男士为伴。微信号码是18032326209，18032326209。 最后一条，这是替朋友征婚的一个信息啊。这位女士是北京人，今年58岁，看上去显年轻，人品好，善良，热爱生活，会持家，生活有情趣，喜欢旅游、运动、养花，还爱唱歌。想寻觅一位有眼缘、没有不良嗜好、会开车的北京男士，共度美好的后半生。联系电话呢是13126536619，13126536619。